天作对，一边必须一滴滴放掉另一边，放掉太多甜蜜的故事，结局不会失望。不是公主找到王子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郭富城演唱的 I Love You So， 王爵带出的绝配，李湘演唱的太相爱。 我和你过去的一点一滴，没有你的秋季显得都不清，就好像我真的失去了你。那一天不知从何说起，我爱你一颗真心从没有言语，待要走的一天我只好坚持，别过脸不要让你看见我哭泣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 so， 心中却是有千言万语，可是无法表达我的心意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 so， 无缘无故也想起了你，想起你的纯真无邪，何必轻易的启齿。秋季显得多孤寂，就好像我真的失去了你。那一天不知从何说起，我爱你一颗真心从没有言语，再要走的一天我只好坚持，别过脸不要让你看见我哭泣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 so， 心中却是有千言万语，可是无法表达我的心意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 so， 无缘无故也想起了你，想起你的纯真何不轻易的启齿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 so， 有缘无分又怎会相遇，只好埋怨这缘分有人嫌弃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 so， 现在偶尔也把你想起，想起你的不美，纵然

世界好像隔了 真是卑鄙，用了 TV 你就不算垃圾。歌曲

心在流泪、yeah、 回到家中你默默没有言语， 我也知道知道你不会放弃，

转眼之间，花开花 许愿，聪明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自断，回不去你已弄清，多少遭遇赶尽繁华中虚诞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就爱心欢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颗，再不懂就爱心欢。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叶盛卿带出的《不期而遇》，柯以柔演唱的《好几遍》，陈洁仪演唱的《一个人的圆舞曲》。 那些曾有的过去，我该糊涂爱你，还是要清醒分离？思绪翻来覆去，你我已没有交集。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，身边已有人爱的伴侣，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，我会祝福你在大半岛别离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担心。就算不期而遇， 最爱还是你，我会出